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，波兰朝鲜研究国际友谊倡议发表了一项声明。声明指出，在天才般的军事战略家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，朝鲜人民打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，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声明强调，朝鲜人民光荣地捍卫了国家的自主独立，而美帝国主义者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大惨败。